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节目的第一个主角是之前曾经多次出现在节目里的一样宝贝。1860年他被英国人从圆明园掠走，今年3月他在英国被拍卖，6个月后他的买家又将他捐赠回到了中国。11月23号，这个宝贝安全抵达北京。12月11号的下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白玉厅里，他又由国家文物局划拨正式入藏国家博物馆。这个宝贝就是圆明园流失文物青铜虎蝇。虎蝇终于回家了，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一起来聊聊他的回家之路，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关于国宝回家的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早在今年三月，圆明园青铜虎蝇即将在英国坎特伯雷拍卖行进行拍卖的消息传出，立刻引起了巨大的舆论轰动。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国家文物局就开展了对虎蝇的追索工作。资料显示，青铜虎蝇是原来清宫皇室的旧藏，1860年被英国军官哈利·埃文斯从圆明园劫掠获得，此后一直由埃文斯的家族收藏。今年三月底，这尊疑似圆明园的流失文物即将被拍卖的消息传出，国家文物局多次通过各种渠道联系英国相关拍卖机构，希望通过协商对话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呼吁对方停止对流失文物的交易和商业宣传活动。然而4月9号，英国的拍卖机构负责人通过邮件明确表示拒绝撤拍青铜虎蝇。第二天，国家文物局发表声明，强烈反对并且谴责了这个机构执意拍卖流失文物的行为，表示将继续按照国际公约和中国的法律规定，通过一切必要途径开展流失文物的追索。4月11号，青铜虎蝇仍然是以41万英镑的价格在英国成交。不过事情又有了转折，4月28号，国家文物局收到了英国相关拍卖机构负责人的邮件，说青铜虎蝇的境外买家希望将这个文物无条件捐赠给中国国家文物局。6月，国家文物局在获知了青铜虎蝇的捐赠背景信息后，决定在坚持流失文物所有权的前提下，尊重捐赠者的意愿，开展文物捐赠的接收工作。9月21号，青铜虎蝇的捐赠接收仪式在中国驻英国使馆举行。那之后，这尊珍贵的青铜虎蝇暂时由中国驻英使馆妥善保管。10月份，国家文物局决定将这尊青铜虎蝇划拨给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虎蝇这才正式开启了回家之路。关于这尊虎蝇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文物，在今年传出拍卖消息的时候，我们也有过简单的了解。不过现在呢，文物已经回归祖国，咱们也可以对这件虎蝇的身世进行更为详细的了解。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研究馆员于成龙介绍，虎蝇是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从它的造型、纹饰和铭文的特点可以看出典型的西周晚期特点。据此可以判断，它的铸造年代应该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蝇是用来盛放一种叫玉金的液体香料的容器，古代人认为神不吃东西而喜欢闻香气， 所以就把酒放在爵中，下面用火加热，促进酒气挥发。由于古代的酒通常浓度比较低，气味比较清淡，所以特别要在酒中调入郁金，增加香味来娱神的。所以这件虎迎的作用就是祭祀用的礼器。专家介绍，目前已知存世的迎不超过八件，有些是出土的，甚至是残破的，而这尊虎迎却非常完整，所以更显得十分珍贵。而且这尊青铜虎迎的造型很特别，有点像一只三足的扁圆形茶壶，出水口被做成了伏虎的样子，这也是虎迎这个名字的由来。通过激光探伤分析，这尊虎迎保存得非常完整，没有见到明显的后世修复的痕迹。历史上虎迎被掠走流失海外，是清政府被列强欺凌的真实写照。而如今虎迎回归祖国，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又一个历史见证。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咱们说到了圆明园流失文物青铜虎迎的回家经历，可能很多人都好奇虎迎当初的买家是谁呀？其实我也很好奇，但是这个信息的确没有披露，咱们只知道他是一位境外买家，而且是无偿捐赠给了我国。说起来，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都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寄托着中国人民深厚的情感。近年来，国家文物局积极开展流失文物的追索返还工作，成功促成了多批流失文物的回归。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分别讲几个国宝回归的故事。2015年，国家文物局曾经划拨了九件周代的青铜器入藏上海博物馆。这九件青铜器是由美籍华人范继荣、胡莹莹夫妇在2009年捐赠给国家的，也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流失海外的珍贵文物。90年代初，甘肃的秦公墓葬和山西的晋侯墓葬都遭到了非常惨重的非法盗掘。作家越南在他的《晋侯墓葬的被盗与反被盗》一书中，曾经对当时的情景有过惨烈的描述。曲村天马遗址在引起考古界重视的同时，也引起了盗墓贼的窥伺，在地下埋藏了2000余年的遗址惨遭浩劫。20世纪80年代末，因盗掘古墓暴富，被当地百姓称为侯百万、郭千万的侯马橡胶厂下岗工人侯林山、郭炳林，以金钱开道，纠集百余名社会闲杂人员，在当地部分高官和警务人员的掩护和纵容之下疯狂盗掘。他们开着挂有警方牌照的警车，手持当地警方赠送的枪支，在遗址内外耀武扬威，甚至用枪敲打着正在工地发掘的北大教授邹恒、刘旭等考古人员的额头相威胁，禁止他们加以干涉和乱说乱动，否则就地正法。几年之间，曲村天马遗址被盗掘得千疮百孔，重要墓葬十之七八被盗掘毁坏，随葬器物被洗劫，大批西周和汉代文物源源不断地被走私盗运至香港、台湾，甚至远达日本和西方国家，祖国文化遗产蒙受了难以弥补的损失。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共同对墓地进行了数次抢救性发掘，而恶性盗掘情况直到1995年才被最终制止。以侯百万、郭千万为首的36名不法分子被公安机关逮捕，10人被枪决。秦公墓的青铜器基本上全部被盗，仅有少数几件被公安追回。晋侯墓葬的一部分墓葬遗址也几乎被盗空。2009年，美籍华人范继荣、胡莹莹夫妇将他们收藏的九件秦公、晋侯青铜器捐赠给了国家文物局。 时隔六年之后，国家文物局向上海博物馆划拨了这批文物。这九件周代青铜器中有三件晋侯青铜器，六件秦公青铜器，包括了晋伯友、晋侯苏鼎、秦公鼎、秦公簋等。相对于大家比较熟悉的秦公鼎、秦公簋，这件西周中期的晋伯友大家可能不太熟。友也是一种古代的酒器，形状像是一个有提梁的酒壶。收藏家范继荣介绍，当初他在古董商人手中发现这件晋伯友的时候，它的盖子锈住了，打不开，但摇晃的时候听见里边有声响，古董商跟他讲里边装的很可能是玉器，所以这件东西要卖得贵一点。范继荣就跟古董商商量着不要卖太贵，打开之后如果里边有玉器就把玉器还给他。后来范继荣把这件东西送到了上海博物馆，商博的专家帮忙把盖子打开之后，发现里面就是一点水，根本没有玉器。不过打开盖子还是发现了重要的东西，就是盖子上刻的铭文。铭文上记载着晋伯等几个字，说明了他的身份的珍贵。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流失海外的文物回归祖国的故事。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故事啊，同样发生在2015年，流失境外的56件出自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的金饰片，在那一年分三批回归祖国，由国家文物局划拨到了甘肃省博物馆收藏。大堡子山位于甘肃省陇南市礼县，在西周和春秋时期，秦人曾在大堡子山一带生活繁衍，而大堡子山遗址同样是在上世纪90年代遭到了盗掘，大量的秦人文物随之流失海外。1994年的春天，时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的韩伟先生接受他的法国朋友戴迪安的邀请，到法国和比利时做短期访问。戴迪安是欧洲有名的古董收藏家，早年在巴黎第七大学学过中文，后来又在台湾学过甲骨文。1987年他在伦敦开了一家古董店，专门收藏中国古代的青铜器和金器。访问期间，戴迪安邀请韩伟到他家观赏他的私人收藏。韩伟后来回忆说，他的家如同一座博物馆，从陶俑、青瓷直到青铜器、明清家具，收藏丰具，而且品味极高。观赏到最后，戴迪安从内室里取出了50几片大小不一的金饰片，还有专门派人从他的古董店运来的2件固守金壶，让韩伟来鉴赏。戴迪安说，这些金器是他1993年从一个在香港的台湾古董商里买来的。韩伟看了那批金饰片感到很震惊，因为他们形制奇特，数量众多，制作精美，前所未闻。韩伟回国之后继续与戴迪安联系，一起研究这些金饰片的可能出处和用途，通过比对和技术检测推断出这批金饰是西周晚期的秦人所有。戴迪安还告诉韩伟，当时那个台湾古董商曾经暗示过金饰片来自甘肃省礼县，于是韩伟就到了礼县大堡子山进行调研。1994年11月，戴迪安带着这批金饰片参加了巴黎古董双年展，在展品图录中发表了韩伟的一篇研究文章。文章推测这批金饰片很可能就是出自大堡子山被盗的大墓，而墓主可能是秦仲或者庄公。随后韩伟又将自己的这些判断介绍给了中国考古界。2000年，戴迪安又从卖给他金饰片的台湾古董商的遗孀那里买下了2对鸷鸟形的金饰片，并且把他们拿给了自己的好朋友希拉克看。这位希拉克 正是时任的法国总统，他也是一位中国传统文化和古董的资深爱好者。希拉克认为这么好的东西应该进博物馆，但他特别希望这样珍贵的中国文物可以留在法国，于是他找到了一位富商皮诺，从戴迪安手里买下了这两对鸷鸟形金饰片，然后捐赠给了法国的极美博物馆。戴迪安也把他自己收藏的其他28件金饰片捐给了同一家博物馆。时间来到了2005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启动了中国流失海外文物调查项目。甘肃省文物局授权欧洲保护中华艺术协会的主席高美思，在国际古董市场上寻找流失的中国文物，特别是甘肃省出土的文物。高美思随即以私藏和转卖国际走私文化艺术财产的罪名，对戴迪安、极美博物馆和法国文化部提起了刑事诉讼。诉讼虽然受到了审理，但最终却不了了之。2010年11月，国际博协大会在上海举行，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向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阐明了这批文物对于研究秦国早期文明的重要意义，希望能够促成文物回归，希拉克表示了同意。2014年是中法建交50周年，中方再次明确提出了促成文物回归的要求，不过根据法国相关法律规定，国有财产不可转让，于是法国文化部提议这批金饰片的原捐赠人皮诺和戴迪安先和法国政府解除捐赠协议，让文物退出法国的国家收藏，再由他们两个人将文物返还给中国政府。2015年流失海外20多年的大堡子山珍贵文物终于回家了。 I'm coming home, I'm coming home, tell the world I'm coming home.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咱们今天的话题啊，是围绕着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展开的。一说到流失海外的文物，很多人可能会第一个想到圆明园的兽首。刚才讲甘肃大堡子山金饰片的时候提到过一个富商皮诺，2013年回归祖国的圆明园兔首和鼠首就是由这位弗朗索瓦皮诺无偿捐赠的。青铜鼠首和兔首是圆明园大水法12生肖兽首喷泉构建中的2件，由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和法国教父蒋友仁设计锻铸。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12兽首被英法联军劫掠到了欧洲，直到2008年，圆明园鼠首和兔首铜像在法国进行了拍卖。2009年2月，国内收藏家蔡明超在巴黎拍下了鼠首和兔首，但他随后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自己不会付款，只是尽到了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后来法国的皮诺家族就从文物的原持有人手中买下了这2件兽首，并且向中方表明了无偿捐赠的意愿，这2尊兽首才在漂泊了1.5个世纪后回归了祖国。文物的追索过程往往历经坎坷，回顾历史上的文物追索案例，比如著名的三溪帖、快雪时晴帖、博远帖、中秋帖。除了快雪时晴帖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之外，上世纪初博远帖和中秋帖都流出了宫外。1951年，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出访途经香港，得知了二溪将在香港被拍卖的消息，通过各方疏通关系，这才将二溪购回。再比如著名的万雷之王闽方雷，1919年出土于湖南的一个小山村，之后就遭到了倒卖，流失海外。2001年，闽方雷被美国的佳士得拍卖公司拍卖。听闻消息之后，上海博物馆和保利艺术博物馆联手筹集巨款到美国参与竞拍，但却被一位法国人以高价拍走。2014年，佳士得2次拍卖闽方雷，中国文博界、企业界和收藏界组团到美国参与竞拍，才促成了闽方雷最终的回归。 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流失文物就成了漂泊海外的游子。近年来，我国已经逐步建立了综合使用外交斡旋、协商谈判、执法合作、司法诉讼等多种方式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工作模式。每一件珍贵文物的成功回归背后都有一段故事，而更多流失海外文物的回归仍然是一个长期和艰巨的工作，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那今天关于珍贵文物的回归故事，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一剑入三秋，我说两相望，阳光拉长夜的影子，谁家门口还挂着行囊，枕在母亲的腿上，依稀说着童年的岁月，泪水打湿了儿的脸庞。回家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 今年几岁了？ 我今年三岁。 你住在哪儿啊？ 我住在五号楼二单元。 好，开始吧。 两只老虎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耳朵。 大家好，我是晨光。刚才是我女儿的一段电话录音。 小星星， 工作了十多年，少了些青涩和冲动，多了些淡定和从容。